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宴会抱抱。 你是、 欸哦、我是小燕， 我是阿慧，欢迎来到我们的 宴会抱抱。哎呀，我们的耳机都会互相相撞一下。 对啊， 哎、呀 保持社交距离嘛，对，不能太黏踢踢。 哎呀，这个最近疫情已经好转多了 哦， 祝福大家哦， 好开心哦， 很平安。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来找一下我的宴会抱抱。八个人了，好开心哦， 谢 谢 你 们。 哎呦，太好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还是没有po出来？有主题不是吗？有主题，可是还是没有出来耶。可不可以请我们隔壁的帅哥帮我们一下齁？来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宴会抱抱的话，欢迎大家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呢按赞，一定要先按赞哦。谢谢宜心，你第一个按赞的，亲你一下。好，按赞，然后分享到你的涂鸦墙，好不好？来，小燕也分享到你的涂鸦墙 来好哦。 我先分享到我的，然后你到我的动态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关系没有很好啦，所以 我们是陌生人。 对， 陌生人， 陌生人 来了， 陌生人还可以在这边爱，那也不错啊，对不对？ 对。 然后我再分享， 我觉得我会被你，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 等一下、哦、 你要是不是找张春慧的、 对对对，有 对， 来了来了。 嗯，那我分享到我社团里面，把福音传出去。 好， 有没有看到我的？ 有 啊，太棒了、嗯、我们努力分享分享分享。OK， 一定要先按赞哦。 对， 来，我们也进来了，我们也进来了。 好， 晚安宜心，晚安， 大家晚安， 收到你的亲。好，谢谢咯。好了，如果你现在已经15个人了耶。 哇， 刚刚我跟小燕在聊天、 嗯、 小燕还说好在目前很少人认识我们。好开心哦，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测试期，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受欢迎。其实我们都自己觉得蛮受欢迎的啦。对，我觉得 这个就是很自爱咯。 真的哈、哦，有点自恋了。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唱一首歌，也是一首呢、嗯、送给自己的歌。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是什么？ 自爱， 对，一样，也自爱 Part Two。然后呢，在讲什么？ 在讲行动。 对， 行动力， 就是更具体的来了解我怎么样来爱自己咯。 嗯， 上次只是理论派，现在叫做实务派。 嗯， 那今天我要介绍一首很世俗的歌，但是我很喜欢它，跟爱自己有关的，就是一首叫做《宝贝》，张悬写的一首歌曲、 嗯、这首很好听，大家都很会唱。 对，那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呢？因为这首歌曲呢，它就是在写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那个自己很喜欢自己的样子 啊。 对，我来唱这首歌好不好？来，装、 wow, 可爱一下哈， 太棒了！ 来哦，然后小燕你就看一下他们的留言，嘿， 好啊、哦，好啊、哦， 还是小燕你唱吗？ 你唱，你唱 ，OK， 你唱嗯，哒哒哒哒哒，谢谢宜心说喜欢，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你最美哦。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 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要你知道你最美。小燕、 yeah. 你最美， 你更美。 我们两个都很美、欸、 好，收听的都美又帅，好不好？ 是的，只要现在还在线上的每个都很美。 诶、欸、也很帅、啊、 而且有留言的哦、有按赞哦，有分享哦， 对，真的超级受欢迎哦。 对，这首歌呢我听说是张悬写给自己的，就是说、嗯、他怎么看自己就觉得他是个宝贝，他是个、小鬼。诶、欸、你知道吗，我在唱的时候我就 调皮的感觉， 对，我也是很为我自己唱。诶、欸真的好开心哦。谢谢你们。林旭明你认识吗？ 不认识、 我们要假装认识、 哦、其实、认识。 好啦，旭明 看到 受伤了，受伤了。其实我应该知道旭明是我的粉丝专业 的朋友啊、哦。哎，佳音姐也在看呢、欸。 耶、yeah ， 佳音姐， 佳音姐，你真的很过分，你哦都看起来像大学生， 是 明明 跟我们一样，好坏哦。 我们是高中生 啊，真的吗？有点幼稚。 耶、yeah, ， 好烦哦。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回归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好不好？ 对， 就是今天我介绍这首歌曲，就是说要好好爱自己、嗯，但是我们要如何好好的、具体的用具体的行动来爱自己呢、嗯？那其实我有稍微做了一些些功课， 对。 那我去上网去查，到底有没有很多人在讲如何爱自己？我发现一大堆耶，一大堆人在讲。 嗯，很多方法、 而且有个什么告诉你爱自己的十个好方法、十二个好方法，我甚至还看到二十个好方法、那我大概的讲了几个哦，我觉得有一点疑惑的、 对， 就是说他在讲爱自己的时候的具体的行动、有的说、欸、去 shopping 吧，我觉得有点疑惑，去 shopping 吧、去冥想、去学音乐、欸、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正向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好像有点跳痛了。 不会了， 先留言好了。你们，我想要听听在线上的朋友，你们觉得有什么爱自己的具体的行动，然后你们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就在留言栏里面开始留言，好不好？就是你自己，你的锦囊里面也有一些宝贝，你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具体的爱自己的行动、你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的、你也在留言区里面帮我们留言，让我们能够多增加一点知识或尝试之类的。 对啊，不一定听到我们一个完完全全没听过的好方法。 对、真的。那我刚刚讲到 我去 Google 以后，我觉得我发现比较有奇怪的，有比较有一点点争议性的，就是去买一只宠物吧、养宠物啦、冥想啦、 shopping 啦、学音乐啦、这听起来都好像的确很正向啊、为什么我觉得很怪？我觉得这有点带着商业的气息在里面。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就能看冥想营啊之类的、 很多， 你知道吗？然后的确有很多人正在找不开心的理由，正在找如何让自己开心的方法。的确是很多人在这个世代上，因为真的步伐太快了， 是 真的我们很担心被淘汰，所以呢，担心再加上忙碌，因为我们怕被淘汰，我们就会把自己搞得很忙、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很多人真的都忧虑了、不要说一般人，可能基督徒也会有忧郁症、真的 也是会有， 那跟什么徒没有关系， 对 对，跟匪徒也没有关系、我们 跟泥土也没关系， 对，跟泥土、 泥土啦 我们很、如果我们不小心、歪楼了，请帮我们拉回来好吗？ 好的，会的哈，就留言给我们好不好？ 对，宜馨说让自己开心，你看包括宜馨讲的让自己开心，我都 如何 谢谢宜馨、跟我们分享，但是我都觉得这是很 要具体 危险的，很危险 的、 怎么说、我就是骂他三字经我就很开心啊，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骂人家三字经？对不对？所以我都觉得这些是很危险的、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能够避开这些危险，真正的爱自己。那我觉得也是一样啊，而且还有甚至还有人想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让自己吃得更健康，的确我很爱吃，我也常常用吃来让自己开心 满足自己、 读一本好书，但是我发现当我情绪很不舒服的时候我根本读不下去。 真的。然后再来哦，写很多正面的字句的我都知道，但是老娘正在不爽的时候就是不爽嘛，怎么写得出那些正面的字句嘞？所以我发现到说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原因，是因为它并没有让我真正的学会爱自己， 没有满足到 你里面的那个东西， 没有解决掉， 没有解决掉， 对不对？ 对， 因为你的我觉得没有被解决， 空虚没有被满足到。嗯，对，其实很多方法都是因为人空虚，想要找一个好像来塞满自己， 对， 其实根本就塞不了。 对啊，譬如说学钢琴啊，我也很希望你们来爱自己，就是要学钢琴哦， 来找春慧老师， 对，找我来学钢琴，一定是更爱自己。No， 结果把自己搞得很忙，你知道吗？一直练钢琴，一直练钢琴，然后开始讨厌钢琴， 你怎么反效果了？ 对，所以 有人会借酒笑，人家说，哎，有的 pub 会打广告，就说啊，这个怨什么什么。什么怨女啊， 旷男怨女 啊，赶快过来哦，今天玩有什么 party 啊，只要你是单身，然后就消费多少，然后就喝得醉醺醺，然后可能就被零检了，这样有什么用呢？ 然后到最后就被零检还算还好， 对， 被检尸才可怕，你不觉得吗？喝到烂醉，然后在路边乱躺，然后被检尸， 那个真的是蛮危险的，尤其现在的人很大胆的， 真的。你在当下，或许你真的觉得我释放了，但是你的问题真的确定解决了吗？ 没有， 真的， 对，反而会懊悔。 对， 更多的懊悔。 今天你们一定不会后悔，我们今天的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你绝对不会后悔。 Yes， 我们在那边游啊嘞， 对啊，利息。你应该拿一个产品出来，好不好？ 真的，我要教你们的，绝对是今生今世永生难忘，今生今世最受用的爱自己的行动，对不对？啊， 对，怎么个行动？来， 好，其实。我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爱自己的人，但是我这种爱自己常常不小心就踩到别人，你懂吗？所以我老公让我不爽，我也很勇于表达自己，所以但是我的表达方式错误的时候，我让我的老公非常的痛苦，你了解吗？但是呢，我觉得我表达的非常的贴切，但是他我越贴切他越痛苦。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情绪，跟他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当下老娘就是不爽，你懂吗？所以，但是自从我认识上帝之后，我发现到说，原来这些都暗藏着危机，就是你世俗的爱自己，其实都暗藏着危机。即使你已经很会表达了，我很会我要把它讲出来，但是你知道吗？都暗藏着危机，因为要么自己一快乐，别人就痛苦；要么就是自己不讲，但是自己痛苦。对不对？事情永远都没办法解决，不然就是你想解决，越解决越糟糕。可是我认识上帝以后，很奇妙，很奇妙，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 上帝就让我看清楚我自己， 照妖镜出现。 所以，来第一步骤，爱自己首先要怎样？我刚刚讲出来答案了，你们可以选。爱自己首先要怎样？小燕，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看清楚自己， 看清楚自己啦！哦，你要我回答？对不起，对不起，对。 哦，你们如果有认真听的话，就帮小燕打个 pass， 好不好？假装我们很有默契，这样子。 对 ，OK， 真的，首先要先看清楚自己，你先了解你自己，先认识你自己。 是， 然后上帝帮助我认识这个自己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的标准不一定是正确的标准。 当然啦，像刚刚那些方法解决都解决不了。 对，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方法哦，他说远离那些你不舒服的人。 可是他还是要回到现实啊。 对，对不对？ 暂时， 如果你对任何人都不舒服，那你难道你真的就是要在深山里面独居起来吗？ No. 我今天看到真的有人写这个方法，远离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 这个是消极的，因为你。因为你就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要在这个大环境跟人家有碰撞之后可能会成长，你就知道你哪边是做错，其实都是一个人生经验，对不对？ 真的， 对啊。那你一个人独居，你要得道升天吗？是的，这个意思吗？ 倒是 对啊，很多都是跑到深山去，可是也老实说，其实上帝创造人就是人要与人好好的相处， 真的。你知道吗？我听到这句话，我想难怪离婚率那么高，远离那些你不舒服的人。 那个就是不负责任， 对，然后或者是孩子常常就被丢包之类的、嗯、不爽下车下车、哦、然后自己开车开走，小孩在后面追、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 哦、 我有看过那个影片、 哦、有啊， 就是你这种是有点 over， 就是说你太在乎自己当下的感受， 对， 然后你觉得你为了要体贴自己感受，事实上你已经在伤害别人了、嗯、甚至你已经在给别人定罪了，你让我不舒服，你不对，不是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要先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之后， 你才能爱别人。 对，有些人你真的是看得不舒服，但是有时候是你的问题，真的不是他们的问题。 嗯嗯嗯，没错， 对不对？我感谢主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几点，很少、你放心，我觉得不是二十点讲到天亮了，不会。我今天会很节制，因为小燕还要唱歌，不要离开哦。真正的，对不对？高手就在我旁边。如果你们想听小燕唱歌，请先听我们啰里啰嗦讲一堆好吗？ 顶楼在这啊！来 ，OK， 爱自己第一步，先看清楚，了解。哎，对，没错 啊、对，刘文仲，谢谢你告诉我们啊、哦。好好了解自己呢，然后认识自己之后呢，再来接受自己的不足。 嗯，没错， 对，而且开心自己所拥有的、嗯、为什么我不愿意写满足自己所拥有的， 嗯嗯， 因为满足人家很多人就讲说，哎，你会忧郁症就是因为你不知足啦、嗯、哦，因为你心情不好就是你不知足啦、嗯、小燕你是什么族的？ 我是阿美族， 我告诉你我是不满足。我永远都不满足。你了解吗、我的欲望很高的、而且很多。太可怕了，看得出来、哦、 这样有好奇心。 玉女阿慧。OK、我们又歪楼了吗？ 玉女是欲望的玉吗？买东买西有吗？ 对 ,OK 你知道吗？知足其实很多人都在劝我们要知足，但是我告诉你，我诚实面对我自己，我真的是不知足。但是我喜欢写开心自己拥有的，就是说即使你没有拥有全部，但是你拥有十分之一、嗯、你要很开心，哎、欸，我至少有十分之一耶， 嗯， 对不对？就是接受自己的不足，开心自己所拥有的。像小燕有没有 bling bling bling 的大眼睛加 bling bling bling 的长睫毛、 哦、 有没有？ 我今天有刷油， 真的，我今天没刷，我输了。 有、啊、我说你的刘海赢我。 爱自己第二步，不要比较、欸、你永远都觉得自己输了、欸、我怎么会？ 我跟你讲， 我怎么会？对不对？ 对对， 都缺少保养。小燕，你是怎么保养的？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美？我们明明就差没几岁。 我们就是一直在做宴那个宴会抱抱啊。 是吗？有一直做吗？两周才一次，你很浮夸哎、欸。 好啦，哎、欸，圣经上有一句叫“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你、 欸、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解释吗？ 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说到比较啊， 嗯， 哦，你如果觉得你自己很行的话，如果有人比你行，你会觉得说不可能。一定是我比较厉害，他那个比较的心就会跑到，还是会在你里面、 哦、真的。 对，你要常常有谦卑的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谦卑很难耶、欸、 真的很难。 来万杯吧。那 对、欸、 很难接， 很难接。来， 爱自己第二步，不要比较。哎、欸，我觉得文仲很棒，文仲好像是我们的网络的那个助理。 没有，他是我们的暗装啦。 暗装，对对对对对。 开心好难， 开心很难，总被影响心情，真的、 欸、有时候真的会哦。 你既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嗯、你必须与人接触，你一定会被影响、嗯、我们不能说不会被影响， 会会会， 对，一定会、嗯、你有没有被影响过？ 有， 我也有啊，即使我那么爱自己的人的我都有、 哦、会， 对不对、嗯、 对，有时候团队里面就是会有一个让大家一直在拖大家的，有没有？ 对， 然后让大家真的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啊，可是这个真的是很难，我觉得我是以前我真的是很难去压住自己情绪的，我会把它讲出来，而且会讲得不好听。 真的吗？ 可是我我后来认识上帝之后，我觉得我发现很多话我都不会急着冲，很冲的把它讲出来， 反应变慢了，认识上帝后。是不是、 欸、我觉得这个反应变慢也蛮不错的哦。对啊， 是，你觉得是反应变慢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猜猜看好不好？ 好啊。 我觉得他为什么认识上帝以后呢，他就不会那么快把话讲出来，因为他突然会有一个圣灵来提醒他说、嗯、他可能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对， 对方可能不是故意的， 没错，真的、嗯、你知道现在的 LINE 啊，现在的 LINE 不是只是传个讯息啊，或传个图，对不 对？其实有时候冷冰冰的啊，更或者是刚刚其实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有时候看 LINE， 可是有的人可能回应的很慢，或是回应的很简单， 对， 可能他在忙，但是我明明是跟你讲说这件事是怎么样， 有人还已读不回， 对， 我老公就这样。 他是山西白痴， 有跟我那我可以做朋友了。没有乱讲，然后没有，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有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锁住自己了，绊住自己。对 对 呀、啊， 真的、 如果你很爱自己，你其实不会把人想的那么坏，也会、 对， 真的 真的真的、就是我里面有一点有提到、 对， 就是说不轻易责备自己或责备别人。 对， 你刚刚就有讲到了。其实当你没有，当你搞砸一件事情，有的人会啊，我怎么这样，哎呀，我怎么错过这次机会了、对不对、像这一次那个纾困，我怎么错过了，没有去申请了、 你知道讲 很懊悔啊我啦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气自己两三天。这样的人其实很容易，也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个小失误而生气。 哦，会哦， 你知道吗？所以我、这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你要开始从今天开始去执行哦。就是错过了啊，就错过了，错过一定有他的美意，一定有上帝的美意。 对对， 你只要你愿意相信，一定有上帝的美意的话，我觉得不见得你错过就是损失哦。有时候错过是一种获得。这个好有禅学，你不觉得吗？ 真的这么禅学。大师， 好烦哦！我在跟着，我是基督徒。我发现有很多直播的人啊，我告诉你，可能是上帝创造世界，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 基督徒。Yes, yes, yeah。 就我就觉得 我们爱我们的信仰。 我觉得为什么很害怕人家知道是基督徒嘞？我就有点三条线了。我一点都不害怕哎、 基督徒多棒！ 对，而且我们是一直领受恩典的。你知道 我看到那种有种游戏是满天在撒金币下来，我刚刚的感觉，我觉得满天在对着我们撒金币， 金粉哦，金币耶，Come on， 就是领受恩典的， 对 对，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去责备自己，我迟到了啦，我把事情没有做好啦，有上司责备你，有父母责备你，有配偶责备你，够了够了，你不要再责备你自己了，好不好？ 对，而且其实当下没有错，有时候会自责说啊，我为什么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对不对？ 对。 可是我觉得你要给自己一个上限，你千万不要很就是做一件事，你不要陷入的太久，变成钻牛角尖，这个你就不够爱自己了。 对，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他会。他每次讲到钻牛角尖，我就想到我每次在打扫地板，他就说春蕙那个柜子上好像也有点灰尘，然后他一坐我就不得不坐，因为我们两个是同学，你知道吗？钻牛角尖，当你专心在扫地的时候，就不要看到柜子上的灰尘。OK， 即使有灰尘，都假装没有。我这样好像有点 over， 不是没有歪楼，没有没有 没有歪楼， 没有没有， 这是爱自己， 爱自己， 超爱自己的，少做一点多好 啊、这个是刚好看到， 对、对对呀、他怎么那么厉害？眼睛怎么那么好？干嘛呢？好了，第二个哦，要了解自己的需要，而且要怎么样？你有看到什么吗？ 哦。那个不轻易责备自己，责备别人，然后还有楼下的、我是进来看你俩聊天的， 你知道那是谁吗？ 熊哥，熊哥， 熊哥说我是进来看你俩聊天，谢谢，哎呦，好荣幸哦，愿意让熊哥看的女生还真是不多， 真的，而且呢，他是这个普里地区的王子， 是啊，我们怎样是在选妃吗？不用好吗？不用这样， 他的妃是嘉英姐， 对啊，那个大学生，我们是高中生， 永远的 还没有熟 ，OK。 那个 哦，是听笑声的、 对，听笑声的。哦，谢谢你。 哎呀，秀霞，呜呼，耶、你也好想聊天。这个是爱奏会的我们的好朋友， 真的、哎呦，你也好想聊天哦，下次来好吗？一起聊，但是我们可能要聊三个钟头。女人太三个女人会成为一个菜市场。 真的 OK， 我们时间快到了，我赶快把我们刚刚提了什么？接受自己的不足，开心自己所拥有的。 没错， 比如说你看我鼻子很挺，我干嘛就去搞尖啊？很挺就好了，干嘛搞尖它？我就觉得现在人很奇怪呢，很喜欢去整形呢。而且你看他原来的样子，长得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对 对。 然后只是因为什么鼻头比较有肉，然后就去搞尖它，干嘛呢？有肉不是很好吗？有肉不是很好？你看，你看， 真的是有肉 多饱满，多有弹性，多 Q 弹。 我们在挤，帮你挤， 很像在挤粉丝。 不是那个，害我要忘记，没有，你知道那个，我本来 你真的忘记 了，我本来要讲我姐夫，因为大家知道吗？因为你知道我姐夫前天才那个举办 追思礼拜，也就是告别式结束。那其实是我简单的介绍我姐夫，我姐夫其实是不够爱自己啊。虽然他已经回天家很幸福了，可是呢，老实说，我很希望他 活着的时候不是很爱自己。 对，活着的时候希望他少一点工作，多陪陪家人，然后不要老是被剥削被骗。 哦，所以你是从他，因为他很爱工作， 对， 很爱工作来看他不够爱自己吗？ 对，因为他埋首在工作，他觉得因为他的工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很多厂商都喜欢找我姐夫做。那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会被满足，我们也会这样，在工作有被称赞的时候就会很开心的去一直 对， 但是他的有点过头了，然后再加上 就是因为他被赞美，然后他就越来越爱他的工作。 对，这也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就是一点，就是他一直在帮别人忙，然后忘记了家庭生活。 真的，这也很可怕呢。这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也有列出来哦。他不够了解自己的能力。你知道吗？ 他其实能力已经够了。 对，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跟速度来做事，绝对不为了满足别人来勉强自己。 对，今天写到这个啊，真的是很像我姐夫。因为我姐夫，我感谢上帝呢，真的是真的是因为他真的被很多人剥削。 真的 他很辛苦，就是说因为他觉得他被需要了，被很多人需要，他很开心，都一直帮别人帮别人，一直给予，一直付出，然后他其实有一些亏损啊，其实是蛮辛苦的。对，但是我觉得也， 可是他辛苦得很开心。 对，他辛苦得很开心，问题他身体 他不知道他正在被剥削。真的吗？ 对， 如果我们太 那种感觉， 所以你今天讲一个重点，就是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更 重 要的时 候，对， 其实你已经在过好自己了。自己不， 对， 那个也是不爱自己哦。 对， 那个也是不够爱自己哦。 对， 所以你看哦，他因为别人不断的夸奖他，我觉得这招要学起来。我们只要一直夸奖别人，别人就会为我们做牛做马。 Jack， 我好坏哟！为什么你要叫我儿子的名字？好烦哦！你知道我平常在赞美他是不是 ？Jack， 你好帅！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人要学坏真的很快。像我就觉得我很快 哦，人学坏太快了， 真的， 这就是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我们坏坏。 所以我们为了别人的赞美而活，这也是不爱自己， 不爱自己。 对，这是一个谎言。 对，这是一个谎言，因为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更美好的，假如说我说他可以用在家，把时间用在家庭里面。其实我姐夫不是说跟我姐交恶，都没有，都很好。 对啊， 但是能够多一点点家庭生活更好。 真的，你知道吗？我们都觉得家人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但是突然有一天，其中一个成员走了。所以你会看到在那个告别式上面有人哭得死去活来。其实因为为什么会哭得死去活来？因为他觉得他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就会忽略跟家人的互动。 对， 然后也会忽略多一点时间给家人。反正每天都会看到他嘛。一定会看到。 对， 就有一天突然看不到了。 对， 后悔来不及了。你知道吗？你爱自己才有办法爱家人。那我就是延伸那个小燕所讲的哦。 对， 就是他姐夫如果能够先爱自己的话，他能够去斟酌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只能给多少给别人的话，那他大部分时间在休息，他在家里休息，他等于在陪伴家人。 对啊， 对不 对，虽然知道他一直是在帮助别人， 是的， 可是真的小孩子跟老婆是一定要基础一定要打稳的， 真的 才能更长久嘛，对不对？ 真的， 对啊。其实不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老实讲自己知道， 知道不一定做得到， 对，就是说我们都是会回到天父身边的，所以呢，做好自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哦。对啊， 做好自己， 对，做好自己， 不用太认真，做好自己，爱自己就好，爱自己要认真爱 啊，对对，爱 歪楼了吗？ 也要做好自己， 什么叫做好自己啊？ 就是、 我突然觉得脖子有点痒，就是怎么逻辑？ 不是啊，就是说，做好那个爱我的自己嘛， 对， 做好自己，对对 对，所以他姐夫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要犯喽，就是一定要评估自己的能力跟速度来做事， 对， 绝对不要为了满足别人勉强自己，甚至于你付出，你送上了你的家庭。 你自己都不知道。 是啊。 然后再来呢，最后一个哦，生气的时候去找出生气的原因。 对，对对对 对，可能因为生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对人家都有期待，剩下一分钟，小燕要唱歌，唱歌至少要五分钟， 不用，我们唱一遍就好了。 OK， 好，好了，我讲最后一个啦，了解自己的软弱，求上帝来保护你，或者兴起环境来帮助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是一个百分之百无敌铁金刚，好不好？哦， 怎么可能？ 对不对？小燕，你有唱过无敌铁金刚？ 有， 对不对？ 对，了解自己的软弱，那个软弱其实就是自己很脆弱的那一点，做不到的那一点，我们要也要承认这一点，这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男生很难做到。 男生 尤其是华人的男生更难做到，因为他面子问题。我怎么可以说我不行？尤其四十岁以后的男生，你千万不能说他不行。哎，我又世俗了吗？ 不行， 广告不都是这样吗？ 写东西吗？ 就是男生很怕人家说他不行。 哦，很容易有那个被尊严受损的那一种感 觉。对，所以有时候你这样子过好自己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面子的问题。哦，就是我是个男生，我就是要挺住，我就是要为家里怎么样，我要要得到好名声，妈妈请你唔通听，我一定要得到好名声。 才回响 这首歌吗？ 你知道那个罗喉香，那个江蕙的罗喉香也是啊。 对， 你要想在外面打拼，然后好像风风光光回家乡，结果妈妈已经不在了。 对，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发生在我们的四周围， 真的。所以爱自己要先付诸行动。 没错，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过。 对，你有付诸行动爱自己，你才有办法付诸行动接下去爱你的家人。 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跟你所爱的朋友。 对，你 爱，对不对？ 咚咚咚咚咚这么满，对不对？你可以分一点给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我们在讲话，有人留言，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 成就感的一种。对，胡柔柔说的没有错，很多男生就为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成就感。好，众文众说生气的时候找出生气的原因，谢谢你哦。然后恩雅说 又 跑到卖药 的 卖药的问题， 真会。 姐说我们到底有在卖药吗？没有吧，我们是还没吃药啦。好，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哦。 对， 就是真正爱自己的行动哦，我觉得比较没有危险的。不是去买宠物，不是去学音乐，不是去干嘛干嘛干嘛。 对， 不是啊，不是去 shopping， 都不是。 对，那都短暂。 对，或者是只在乎自己不理别人，都不是。一，接受自己的不足，开心自己所拥有的，譬如说你有怎么样的鼻子，怎么样的脸型，怎么样的身材，都开心。你拥有的不一定有人少了手，少了腿嘞，你还有哎， 喜欢自己的长相， 对，干嘛在乎呢？对不对？第二呢，了解自己的需要，而且要适度的表达出来。了解自己的需要，适度，我讲适度的表达，不是 over 的表达。好，那你适度的表达呢，是不去伤害别人的。第三，按照自己的能力及速度来做事情，绝对不要为了满足别人来勉强 自 己。第四，不轻易的责备自己或者责备别人。 对， 好。第五呢，生气的时候去找出生气的原因。第六，最后了解自己的软弱。求上帝来保护你，或兴起环境来帮助你。对，我曾经就是这样子，我求上帝保护我，就上帝真的兴起环境来保护我。对， 这种经验你想得到吗？ 我常常得到。 大家一定要试试， 因为我是胆小鬼。他们都知道我 是 胆小鬼。胆小鬼嗓门特，我跟你讲，你只要一个人嗓门如果很大，他一定是胆小鬼。 真的吗？ 真的真的，我特别了解我自己。嗓门大的人就是因为要用声音来让自己 下歌嗓门大， 胆小鬼。所以不要怕嗓门大的人，他们真的是胆小鬼。 okay, 好不好？ Okay, 来，那今天呢，我们要送一首诗歌给大家，然后最后小燕要来为大家祷告，希望我们的上帝也能够保护你们，来帮助你们。 好好，对对对， 然后不要让你们过好，让你们除了爱自己之外还有能力可以爱家人，好不好？来哦，我们今天虽然时间有点超过，但是我觉得好开心哦。 很开心哦， 每次时间超过我都是很开心。 因为你感觉好像还没讲完的感觉。 真的。 好，好，我们就唱这首哦。 先不要讲。 好啊， 猜猜看， 猜猜看好不好？ 对，猜猜看小燕要唱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按铃抢答哦，按铃抢答。 就可以留言。 疑心说恶人无胆。 无胆。嗓门大不一定是恶人好吗？疑心小姐。 他是肚子饿的饿啦。恶人。 谢 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嗓门大不一定是恶人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没礼貌。 OK。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但我完全不知所措，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要爱自己，主，我们知道我们要用行动表达出来，这个表达呢，主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让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因为被压抑，让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在心里面的那些东西没有被处理，比如说曾经跟谁吵架，曾经小时候被欺负过，有很多东西是累积的，但是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认识自己，因为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好不好？真的是我们现场的听到的这个好朋友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其实我们真的是欢迎你，常常的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祷告，短短的好像跟他聊天一样，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他知道需要的人在哪里，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面对自己的刚刚说软弱，对不对？面对自己的脆弱，然后好好的检视自己，然后与人和睦，与人相处，学习包容接纳，我们要懂得学习，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让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主你在我跟春慧呢生命中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是一直在进步的。 哈利路亚。 我们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做不好，可是我们自己知道，哎，回头看看以前的自己，真的我们改变很多，我们成长很多。所以主，我们感谢你，让线上收听到的每一个人的耳朵呢都是打开的，而且呢把我们的话又听进去，上帝的爱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平安喜乐一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讲出能够让人受益的话，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希望下一次再见面咯，不要忘记一定要收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